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本市风力明显减弱，市气象台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天气比较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1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寻梦成泽是北京京剧院推出的以挖掘上演传统古子老戏为主的精品系列演出活动，至今已经演出了60场。它的主角是著名的杜振杰、张惠芳两位老师。传统的戏曲有很多文化精髓和艺术精髓，要如何通过现代人的演绎重现？经典老戏搬上舞台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寻梦成泽。20:07，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寻梦成泽》演唱演奏会哈。先来请出今天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首先请出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著名的老生演员杜振杰杜老师，欢迎您。 您好，您好。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著名的青衣演员张惠芳，欢迎您。 你好，你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的市场运营主管冯小磊，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欢迎三位哈。其实《寻梦成泽》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了，但是每次说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去跟大家伙去重复一下这样的一个理念哈。究竟《寻梦成泽》寻的是什么，成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有几位老师，包括整个主创人员的一些寄托，是吗？要不杜老师先说说。 嗯嗯。我们这个寻梦成泽这四个字儿啊，可能观众们都很熟悉了，因为呢一直每一次有活动啊，每一次这个做节目都说一解释一下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确确实实来说就是作为一个项目的名称啊，一个呢在观众这个心里边有这么一个点位置了，在我们心里边当然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位置。哎，这个寻梦成泽，这个寻梦呢就是寻这个我们传统艺术，这个发展传统艺术再振兴的这么一个梦。哎，成泽呢就是成先贤之泽，这恩泽。哎，反正这个我们的目的也是就是顺着这四个字的路数走。哎，也是在寻梦，也是在成泽。 嗯，其实这四个字我觉得解释起来啊，觉得非常的厚重，因为、寻梦成泽，成是继承的成、 哎、 泽是恩泽的泽哈。其实无论怎么解释呢，都会有那种非常厚重的感觉哈。 是， 但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活动也好或演出也好，并不是为了拿这种厚重哈让大家觉得很压得慌，而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走进剧场去了解中国的这些传统的文化，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成泽这两个字啊，开始的时候我都感觉挺厚重的，因为他这个 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我的老师欧阳中石先生起的这个这两个字。 嗯， 哎，现在不是搞那项目，当时那起码来说也得有一个项目的名称啊。 嗯， 我说叫什么名称啊？可是好的字啊，都让人家给挑了似的，我自己都憋不出来。之后请教老师，老师说啊，说你任务是恢复传统，是保留传统，是继承传统。说你何不叫承泽呢？说承先贤之恩泽多好啊。 嗯，哎， 我一听这是这两个字呢，既深，又简易，那么很容易懂。只要解释一说，就大家就能把这两个字的意思能知道。 对，看了这个名字之后就知道我们要恢复一些先贤的东西，然后呢是把一些非常原汁原味的东西呈现在舞台上面哈。 是是是。 对，那咱们一会儿也会具体来说一说究竟我们是怎么呈现的。 嗯， 再问问张老师哈，因为您是女性视角哈，而且也是著名的青衣演员，就是说您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您更多的是希望给观众带来一些什么呢？ 当然是精彩的剧目了。 嗯，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我想无非都是这样，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是怎么能够让观众认可，这里边这个就是这种可做的东西就特别多了。 嗯， 我们这个项目呢一开始叫承泽，其实就是因为京剧它的这个传统这根基就非常深厚，就是首先我们得把这些东西啊好的东西都继承下来，然后呢再经过我们这代演员再继续跟老师学习，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精益求精啊，把这个戏再重新恢复到舞台上。 嗯，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叫做恢复哈，咱们一会儿会具体讲一讲整个这个演出的一些创作的过程哈。其实这个演出已经，刚才咱们在这个片花当中已经介绍了哈，60场，其实不是很准确，到今年年初之前是60场。那今年其实在上半年当中已经又有很多场演出出现了，对吧？那我们也请这个冯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现在一共是演出了多少场，几年，然后大概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寻梦承泽从2014年就开始举办了，然后一直到今年，实际上经历了5年。虽然我们2015年并没有演出，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个修整、提高和创新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今年，我们应该算是演出了将近70场演出，然后举办了类似于杜叔说戏呀、发布会呀，就是大家的一起这种落地活动，大概有20多场。 杜叔就是杜老师是吗？ 对，杜叔。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会把针对不同的受众举办不同的活动。 对，这个很接地气儿啊。对吧， 就是分了很多类，有可能也有亲子类的，我们也做过，也是以杜叔说戏的这样的名义做一个导赏类的，然后跟观众之间的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实际上是通过针对性更强一点，然后让大家知道它更多背后的故事。包括我们一共恢复了大概40-50出的剧目。 其实咱们今天主要聊到的是在11月初还有3场今年的寻梦承泽的演出，对吧？ 对， 给我们大概的先介绍一下是哪3场演出呢？ 2、3、4一共有3场演出。首先呢是我们张慧芳老师的一个金缎雷，实际上是白蛇传的故事。然后现在演的叫金山寺断桥雷峰塔，所以我们一般都缩称为那个 金缎雷。 对，第二天的演出是我们的霸王别姬，也是非常经典的剧目，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多不光是戏迷观众，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的一出戏。然后还有我们杜老师的乌盆记。乌盆记这出戏也很幽默诙谐，因为这回我们演这出戏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戏迷观众，小朋友大概也就上小学吧，我估计那个小女生曾经在我们杜叔说戏的这个活动上跟杜老师说，杜叔您什么时候能再演乌盆记呀，然后我们一下今年就安排到了我们的演出的日程当中。第三天的演出呢是叫大探二，是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这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说是 经典了， 非常经典了，可以说是有京剧剧目逐渐形成以后，就这出剧目一直保留下来。 其实后面3场演出真的是非常精彩，也算是今年的压轴之作哈。那咱们就分开来聊一聊吧。其实我知道就是京剧哈，虽然我不算是一个这个票友，但确实是京剧有很多它的编排都非常的仔细，然后它的故事性也非常强，一环扣一环的。但我们这场演 出据说时长不能太长，对吧？两个半小时基本上就结束了。那我们在这些编排上面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呢？我们问问杜叔吧，怎么样？ 其实这个说去这个我们就是整理跟恢复这些传统戏啊，这几年呀也确确实实的是挖空心思在想这个事情。这个呢也说句实话是为了迎合观众，也为了讨好观众。就是能把戏怎么做的让观众喜欢看，怎么把观众再请到剧场里来。因为这个不能否认一点，现在就是京剧并不是很景气。不光是京剧，我们整个的民族文化艺术啊，它确确实实经受着考验。特别是后来就说我们提倡，从我们国家提倡这个文化自信呢，确确实实给我们打了一点气儿，鼓了一把劲儿。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应该有人站出来要做点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了。那实实在在的是什么事情呢？就要把这个京剧啊尽量的多继承、多挖掘、多整理。就是让它不要失传。因为京剧啊跟类似于这些手工啊什么，它是口传心授，有些东西它不同于这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或者怎么着，有一些说触发你的灵感你就能创作出来，没有。京剧啊是自有了京剧开始，它就是师傅教徒弟的方式，有好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个所以说呢，就是有些东西你要是悟啊很难悟出来，你必须有老师来教， 手把手， 得教，得点拨。可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摆在这儿了。你如果说这观众大家也都知道，京剧以前有很多很多的剧目，可是现在剧目面临着很匮乏，没有几出了。如果说再不抢救这一波的老先生，就是我们的上辈长辈，如果说这一波的老先生如果说身体再不允许了，那就要够呛了，真要是就继承不下来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就是卯着这个劲儿，其实啊这里面也挺难的，因为这是个矛盾。叫生疏熟戏嘛。熟的戏大家就乐意看。生的戏呢，大家因为他不懂这个他里边的故事啊，或者说没听过这个名字，他就没有那么踊跃来看。可是真正恢复呢又很费事，因为他这个剧本你不能按原来的剧本，这个传统说什么叫传统，那肯定是有他传到现在有他的道理的，是有他的原因的。如果说他不好啊，他也不可能传下来。可是咱们就分清是一个什么，是你演的不好还是你这个剧不好。老先生有句话，戏都是好戏，就看谁来演。可是这个话你仔细这个想一想，那京剧它因为它是见功夫的一个这么一个艺术品种。你如果说没有它的你自己本身的一个本领，你不能把它完整的拿下来接下来老先生这些东西，那你可能这个戏就要让大家就感觉要淘汰了。可如果说要是恢复过来，再让观众审视一下这个戏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淘汰掉。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说这个戏继承下来怎么不好看呢，演员不行，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就想怎么提高、怎么加工、怎么整理。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剧目拿出来加工整理。你比如说感觉拖沓，感觉时间长，感觉松，我们怎么来想办法呀，把剧本整理一下，去粗取精，把那些以前那些所谓的就是以前这些叫角儿嘛，以前那个当然了这个环境也不一样，看戏就可以看好几个小时，现在不同了。就是这好几个小时其中里边就有主演，就是咱们这个角儿啊有好多的休息的时间，就是有一些群众场面啊或者怎么着，他在上面感觉很累赘，就是目前来看这个掐掉，那就是 趟中间的这个主演就是很辛苦了，他因为得连着得比较紧，所以就辛苦了。哎，这像类似于这些，都是需要这个。你想这京剧，它跟着一部这个传统的书啊，一部经典啊是一样的。你剪哪一块下去以后，两边啊都很不容易接上茬儿。所以这个呢，在这上面我们得下功夫。还有一个，如果说感觉这个本来这个京剧，我们想的就是以前他这个有京剧的那一天，他就是在一个小舞台上。可是现在，因为咱们老演现代戏或者怎么着，就改的现在舞台太大， 越来越大， 很大，越来越大。这个本来三部就能到台中，七八部还到不了，这方面就拖沓了。再就是你比如说二幕，哐叽哐叽哐叽，观众等着，底下呜噜噜噜噜就等着这个幕子拉上，再换上凳子椅子皮啊什么的，桌椅皮都弄上，再拉开又好几分钟没了。就为了这些，我们也动了脑子。我如果说要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把舞台改一改？就在院里的支持下，我们寻梦成泽，把舞台也改了，金碧辉煌，中间呢也采用了一种理念，就是转台的那种理念，前表演区后表演区用了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这个呢就能紧凑了，好看了，哎，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刚才啊，总结一下杜老师说的话，就是说戏是好戏，演员呢，每个时代都会出好的演员。 是的，是的。 但是时代变化，其实观众的口味也变了。 对， 原来呢，哎，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是吧？我坐在这个戏楼里面一看戏，我能看一天，然后吃点茶啊，吃点喝点茶，然后就得来点瓜子是吧？ 是， 可以看好久。但现在大家这么快节奏的生活，看视频都是30秒之内的，可能对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艺术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是的，是的。 包括您说舞台方面， 是的， 对吧？ 是的。 现在大家看这种声光电舞美都已经非常习惯了。 是的。 如果说哎再看我们传统老戏什么一桌二椅之类的， 陈旧了。 哎，他可能就会觉得很难去接受。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继承的同时，也要去想说时代变迁。大家口味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那我们就说说这几出具体的戏吧。刚才也说到了，这张老师是主演了这个《白蛇传》啊的一个选段，对吧？这个选段主要是有哪几段故事放在一块儿的呢？ 《白蛇传》，因为我考虑到就是说《白蛇传》的故事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了。 对。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金段雷的组合呢是。不是我创造的，是前辈的大师就这样演过，我只是当然很多年又没有人去这样演了，我又想把这个露出来演。这个演呢，它就是不是主要来看剧情了，因为剧情都比较了解了， 对， 但是他对演员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要求就比较高一些个了，而且这个我知道的，听老先生们讲过，说梅兰芳先生演金山寺断桥，他都演昆的，就是金山寺唱昆的，断桥也是昆的，他是那么一种路数演。然后张君秋先生呢，他唱金断雷呢，张先生他主要还是唱雷峰塔，断桥就是金山寺呢，基本上就是小青的开打多一些个，牌子唱一些个，然后断桥呢也比较简单，没有太成篇幅的那个唱腔。然后我呢就综合上去那些个大师们的这些个演出，然后有请教老师，当时我记得我是跟于恒老师学的雷峰塔，跟乔翠荣老师学的金山寺，老师们都希望我呢就是每一折都，因为现在观众的要求也不一样了，就是希望你每一折有每一折的看点精彩。金山寺呢按昆的唱呢，武打你也不能偷懒也不能偷油，都交给小青。其实过去一般的情况来说，武打是由 小 青来承担的，他说因为白蛇你是第一主演，那么这样呢我就竭尽我的全力把我会这点都使上了。就还有我们舞台监督那个刘淑俊老师就跟我研究，他说你既然能踢出手，打完快枪之后再加点出手，这样虽然我说我踢不精彩啊，他说你踢不精彩观众也愿意看，因为你是唱青衣的，我说那好吧，我就好好练一练，因为小的时候练的就把它重新再拾起来。断桥呢，我是因为原来演白蛇传这个断桥中间这个戏弧啊就一直保留着，还是按刘雄老师教我的那样演。那么雷峰塔呢就是整出戏的二黄法二黄，大段的唱腔，其实应该说是旦角里头最长的一段唱了，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寻梦成泽是北京京剧院推出的以挖掘上演传统古子老戏为主的精品系列演出活动，至今已经演出了60场。它的主角是著名的杜振杰、张惠芳两位老师。传统的戏曲有很多文化精髓和艺术精髓，要如何通过现代人的演绎重现？经典老戏搬上舞台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寻梦成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的20: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我们来聊到的呢是寻梦成泽，还是请出我们的几位嘉宾哈。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著名老生演员杜振杰，欢迎您杜老师。 嗯，您好，您好，大家好。 嗯，其实提到您的名字，前面的这些介绍都是多余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非常著名的老生演员。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著名青衣演员张惠芳，欢迎您张老师。 谢谢，你好。嗯，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市场运营主管冯小磊，欢迎您。 大家好。 咱们上半段讲到了说11月2号、3号和4号哈，还有3场演出。那小磊来说一说这三场演出分别的时间吧，就是对应的是哪天哪一场吧。 11月2号是我们的金山寺断桥雷峰塔。 嗯， 对，金断雷 ，对， 晚上的7:30。 嗯，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10月3号是《霸王别姬》乌盆记。然后4号是我们的大贪二，大宝国唐皇陵二进宫。 嗯，咱都说这个干说不练假把式嘛，这个咱也先听一小段哈，先听为快。是杜老师的一段作品哈，是《洪阳洞》，咱们大概听一点，先感受一下哈。然后呢，接着来聊。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11月2号的那一场演出哈，咱们再来说一说11月3号和11月4号的这两场演出。嗯，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哈、啊。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洪阳洞》，是吧？这个是已经在今年演出过了。 对，演出过了。 现场反馈怎么样啊？嗯、 还好，因为这个像这种剧目啊，都是近些年来舞台上都不太常见了。 对， 因为这些戏啊。像这类的京剧的折子戏，也是折子戏哈，它因为它是没有不是一晚上的大戏，它是比较讲究演员的表演跟演唱功力的。 嗯， 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宋朝这个大将就是杨延昭，要完了的时候了，就是比较他比较这个病很重了已经。你要是年轻呢，很容易把这个人物啊唱的那个激情太强，他就亡不了了。你再老点呢，像这种戏啊，他因为他这个二黄的这个散板比较多，就是我们这个术语哈，他是用气力比较大，所以说再老一点呢，又感觉感觉的又不太足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劲头的拿捏跟把握方面呢，就是得有点积累才能好一些。这说起这个来，就说起来我们这个《寻梦成泽》这里边选剧目、挑选剧目啊，我跟这个张慧芳老师啊，我们也是，这个推敲能推敲好长时间。你比如现在就是我们明年的剧目，现在又开始了，基本上也定下来了。这个您像这个像我们《鸡公八槽》《洪阳洞》啊，像这些戏，您包括、张慧芳老师演的这个《金断雷》啊。像这种剧目我们是有考虑的，因为这些戏啊真是您再过几年啊真不行了，就唱不动了。可是这些戏呢，您如果说要是唱不动了，这些戏很容易就这么就不声不响的就没了。 嗯， 这感觉是真的挺好的，这些戏就是作为我们京剧演员来说，所以现在要不说是寻梦嘛，就是老是感觉京剧会再好起来的，因为这是它终归是我们的民族艺术。那开始说国粹嘛，它这个怎么才能称得上是国粹？因为它是各个艺术门类的它的综合体，成为一个京剧。所以说现在我们从事这个的人，特别是像我们这对京剧有很深情结的人呢，就不舍得让它再去丢掉一些太多的东西了。就是在我们现在起码就是我们俩跟这个我们这个小团队啊，你包括我们这些这个市场开发部的小朋友，都小磊他们都跟着我们也受苦受累的，这个我们就想在我们这个年富力强，现在还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啊，把这些剧目啊再挖掘再整理一些，就是别到了将来就是别有遗憾吧。 其实不光是寻梦了，就还有圆梦的性质了。 是啊。 其实那个刚才接着杜老师跟张老师刚才说的，他们为《寻梦成泽》为这些老戏也好，或者说为他的传承所付出的这些，我想到我们院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只想做好这一件事情，就是演好戏给大家看。这也就是寻梦成泽，他既然寻梦，寻他的繁荣复兴的梦，那他一定要是让大家看到好看的东西，他的细腻的表演，他的精美，他的国粹艺术的美，然后传承继承，然后再往下的传下去。 而且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是不是年轻人不喜欢这些太古老的东西哈、啊？但后来我跟一些90后甚至95后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并不是，只要是艺术的经典的，或者说只要是好的，他们都能接受，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让他们很好的去传承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近几年的探索跟努力啊，还感觉还有一点成绩。您比如说就现在有一些现在叫杜兜粉丝团，叫杜仁杰粉丝团也好，你包括这个慧芳老师也有一个粉丝团，他们这些都是点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想啊，这些这个我们的人群说进入剧场，他终归这个人呢、啊、他是有感情的。你如果说真正说把舞台你琢磨 琢磨得很细，把人物琢磨得很细，把历史在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之间把它重新 再呈现于舞台上，我想这个观众还是应该能打动的。可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对艺术的出发点跟我们的态度，这个决定性挺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台上就得牵扯的是艺术本身了，究竟是演人物还是现在热门的话题就是演流派， 嗯， 是吧？你这个你终归让观众，他是那些老戏迷的观众还是不多，他有一些做真正说懂戏的还是不是那么多，哎，还有一些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那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呢就是确实在里面喜欢京剧，喜欢这些京剧故事，喜欢京剧用这个方式来给他们讲一些故事的这些观众，那就是说我们以什么形式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起码来说你得可信不可信，是吧？再就是那终归你比如说我演一个时空展，就这么六书齐山这个事儿，哎，一个半小时两个来小时我就把这个书上好几回的东西我都讲完了，可是你如果捧着个三国演义恐怕可能比看戏也未必不枯燥啊。可是如果说我们要真把这个诸葛亮这个人物真要琢磨好喽，说在台上一刻人家感觉就跟马连良先生似的，他就是诸葛亮，活诸葛亮，那就是可能就是把人就吸引到剧场里来了，把这个喜欢这个传统这个文化传统艺术的人就引到剧场来了。现在想一想，那我们赶得上马连良先生吗？就是说别说同相提并论了，就是我们连他那个思想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艺术观念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识到。所以说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在自己努力的探索这个，也可以说是默默的探索吧，因为这个也有压力的，也有压力的，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像这个社会又给我这么多荣誉这么一个地位的演员，也确确实实有压力了，老想趟一条路出来，到最后就用一个笨办法吧，笨办法就是多继承，多学习，多演出。 其实刚才哎呀听杜老师一番话，真的我眼眶当中都禁不住差点就哎泛起泪水了哈，因为主要是我们都深有感触，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去探索的， 对， 尤其对于这样的一个有传统的要继承的一个东西，我们也是需要去探索的。 那 这个时候观众其实只有四个字形容，叫众口难调， 是 他跟原来的那种气氛还不一样，原来真的是我喜欢戏，然后自己觉得花了还挺贵的钱，我到这个戏楼里面去看戏。但现在其实大家虽然说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精神上面越来越众口难调。 是的， 在这个时候继承还是说发展，是给所有艺术家们带来的一个特别大的难题跟挑战哈。但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搭了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能说是尝试，其实说更多的是展示，展示出来之后会有一些反馈，包括我们现在拿出来的剧目，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些新的表演的方式。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给介绍一下11月3号的这一出了哈，非常经典《霸王别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小戏迷提出来的《乌盆记》， 对 吧？来说说这两出戏有什么亮点吧。 那个《霸王别姬》其实观众朋友都非常熟悉了， 太熟了，对， 哎，我觉得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戏是梅先生的经典剧目，而且学演的人也很多， 对， 也经常上演。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就杜老师， 别 说说亮点吧， 对 对对， 亮点那得到剧场看才知道， 因为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同的楚霸王吧，就是说自己的心里的那个人总是不一样的。咱们这 感情戏是特别抓人的， 对对对， 霸王跟虞姬之间的一种情感的 啊。人们往往可能注重的是舞剑，因为当然是这个戏的高潮是舞剑，但是这个之前的这些个情感呢、唱段呢、铺垫呢，就是很就是细微的情感呢，这是最难拿捏、最难把握的。舞剑呢其实就是它的分寸也很难把握，不能 舞的像舞蛋一样那么溜， 太狂躁了是吧？ 对，因为他的这种舞蹈，他不是那种怎么说呢？ 连舞剑都得在感情里， 对对对， 在感情里，这个很难拿捏。当然，每个演员的这种体会不一样，表现出来的也会不一样。观众的欣赏的口味可能也是大多不一样的，有喜欢这个的，有喜欢那个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是百花齐放嘛， 嗯， 这个各取所需，喜欢谁就看谁， 嗯， 是。这个情节我也就不用多介绍了。 嗯，小磊是想有补充是吗？我看你一直看着，作为一个旁观者。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那天也是我们在采访我们整个寻梦成泽团队当中的艾冰老师， 嗯， 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老戏迷们是奔着演员去的，奔着角儿去的，因为他对剧情可能已经很熟悉了。 对，艾冰老师应该是琴师对吧？ 对，然后呢，这个角儿他的每个人的理解和呈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戏迷他会比较，哎，这个角儿是这样演的，那个角儿那样演的，他是怎么理解的？所以这就是京剧人物在塑造的时候他的一个细腻，让大家觉得很有，就是很容易琢磨进去， 代入感，我觉得 代入感 对, 对， 就是我只看您演的这版本，别的呢不是说它不好，但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喜欢看您，这是一种代入感，对于角色的一种代入感。 对， 这个可能是真的，别的是比拟不了的哈。那刚才说《霸王别姬》还有《乌盆记》呢？ 《乌盆记》是杜老师主演的，老生主演的戏， 特别好玩的一出戏。 那个刚才我接着小磊这个话说哈，因为这个京剧啊，它有的时候吸引观众，或者说给观众以兴趣啊，也是在于啊，各个艺术家在处理各个角色的它不同。 对， 哎，它是一个常演常新的一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呢，因为什么说有些戏迷，他有一些，哎，他能吵起来，能打起来，成对立了。他并不是说有什么，其他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为了艺术。他感觉哎呀，这个处理的好，他能感觉我这个处理的不好，那个处理的好。所以说这个演员啊，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自己的创作。他并不是说创作你就是去改革去，他不是这一个。你如果说把这京剧你原封不动的继承到你的身上，你学过来之后，你也远远的不是前辈的那个味道了，你得已经揉进你本身的你的条件，或者说聚于现代的这个时代特色了。他不可能你再回清朝那个感觉，那食品都不一样嘛。再一个，怎么会惟妙惟肖啊？怎么会？他不可能说一个人说克隆一个出来之后，那太简单了，那京剧艺术就不是那么太难了，就好把握了。之所以说他不把握，就是一代人一代人的往前推，往前走，哎，所以说这是接着小磊这个话说哈，他主要是说就个人创作就有个人的想法，所以说这个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观众，也许这个观众感觉就您刚才说了一个说众口难调，也确实是这个，也许他感觉好，也许他感觉不好。观众以争论，这艺术嘛就是争论是吧，艺术再一个也是遗憾，那作为演员来说他终归是有遗憾，所以这个大家好玩了，要不这个就不好，就等于是跟死水一潭了， 因为复刻的永远是工业，艺术永远都是创造， 是的， 二度创作，甚至更多的，或者甚至自己推翻自己的去创作，对吧？ 对，这个是不能不狠心啊，这个你得因为你得往前走，而且呢，你也许今天是这么理解的，睡了一宿觉，明天是那么理解的。哎，所以今天晚上这么唱的，哎，他怎么昨天晚上那么唱的？现在嘿，又是一个新鲜的，你得有这个。所以说，这个人以前老先生跟我们说，你们得磨正啊，得附体呀、啊。当然了，这些话就是通俗易懂，可是并不一定说那个话有多么的华丽哈。 嗯， 这语言有多么的华丽，可是真是它是比较实用。 不疯魔不成活。 对，它是比较实用。 嗯、 你比如说像这个《乌盆记》，你说我们谁见过鬼呀、啊？谁也没见过。谁也没见过这刘世昌，他就是个鬼，就是个鬼魂。可是这个鬼魂，有一个传说嘛，有一个外国使者来看谭鑫培先生演这个，说不好听，说京剧不好听，说为什么不好听？跟鬼叫似的。哎呦，这他能听出这个音儿来，你说这家伙他都多厉害？ 是乌盆记是吧？ 啊，乌盆记、啊。当然这个我整天想象他。你说当时他怎么唱啊？ 鬼得怎么叫才能叫得对呢？ 是 吗？ 他是一个谁见过？哎，他给人家一种感觉， 说这个就是鬼，您说这是他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嗯， 他是想是说我演什么像什么，这个、多么的不得了啊！就所以说这个。这个国外的人说看我们京剧，说这个他们是怎么弄的，为什么这个台上就这么抽象的东西老感觉让人相信啊，对，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创造要说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就厉害在这儿，所以说我们很自豪就干这个。嗯，你像这个又说回这个乌盆记，你说后边这个大段唱是也比较经典的，这是一种就是对张北谷就是一个很善良的老头跟他来叙述这个事儿，来诉苦，来这个叙述这他这怎么被害的，怎么给让这个坏蛋给他把他剁成肉泥了，烧成这个盆了，成了一个乌黑的盆了，把这个事儿给他说了说。可是这个也是从剧目来说他是比较这个诙谐，比较好看，比较有意思，这个老少皆宜。嗯，这个这么一个舞台的呈现，从它的剧情来说，这也是跟我们民族跟我们的这个审美观点是一样的，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乌盆记上去以后，您包括我们上去的丑角演员，他把一些就是生活当中或者说现实当中有一些比较诙谐的念白词儿啊，也能揉到这里边， 嗯 啊，我们呢就是这个正好起一个这个正反的作用。这个当然了，唱老生的，因为唱正声的，他不可能加一些现代的东西，可是他确确实实能把这个人物，你想我们在舞台上膀子都不许动，他就支棱着，那么跟那个，就是咱们有的时候看电视剧那个蹦着走，我们当时不是蹦着走了，可袖子在底下耷拉着，上面陪着水纱。其实晚上碰上那么一个人也是够吓人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考验一个演员了，就是在上面怎么唱才能知道说你那出着声你是鬼声，这个挺不好弄的。 对，因为外国他的艺术还是会写实一些， 是的， 包括我们说歌剧，这是唱的 High C 还是 High B 哈，他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写实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的这个艺术当中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写意的东西。 我们的祖宗，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那个情感，是吧？ 对， 他不可能一下子跟你全撩出去，说一喜欢了就奔过来就开始就接吻，说不喜欢了就像那他们，我们不是那种民族，所以说我们的京剧也是含蓄的，也是就是比较虚拟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高级的地方。 这也正因为虚拟才给了人很多想象的空间，让你自己来发挥去。 对，这是我们高级的地方，确确实实是。 就跟绘画艺术一样嘛，对吧？ 对。 我觉得这乌盆记啊，还有最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有应该有人去研究啊，就是中国戏曲的这种这种呈现方式，这么悲惨的一个故事。他能那么就是综合的一个小花脸，按说这是一个悲剧啊，这个人他被人害死了，成了冤魂了，然后去诉冤，其实这是一个大悲剧。但是他用的这种方式，就是 让人不觉得那么沉重 啊，让人就观众坐在剧场不会觉得沉重啊，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表现，就是咱们的这个戏曲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段。 因为本身我们看戏不是说看了之后心情要沉重的，可能就是回去之后都恨不得三天都不想说话的那种。 我们是让观众来愉悦，来欣赏。 对，更多的是让观众是得到一种心灵的一种净化吧，或者说另外一种感受。所以他肯定是有一些艺术处理，是让你觉得我悲剧，但是我通过这样一种诙谐的方式，其实是更悲，但是呢，你从中还能体会到这种艺术的愉悦感。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式。 是他不能让观众一晚上就跟大家一块在那哭，这个在乐当中他把眼泪流出来，那是真是高级的东西。 对对对，这是很高级的东西了啊。那咱们再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再说一说《大唐二》吧，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 《大唐二》这个我抢着说吧，因为时间不多了。那个，这是生旦净一个传统的古子老戏，这个戏这个恐怕大家如果说看过京剧的，这个再回去回味这个唱腔啊或者怎么着，他是还是会跟着演员一起哼唱的。没看过京剧的可以看看这三个折子戏并在一起的这个大唐二、大宝国、谭黄龄、二进宫，他的这个唱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会这么精彩，一晚上的全是唱功戏，不让你感觉闷，这个就是也是他的 这个奥妙的地方，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去剧场看一看这大唐二究竟是怎么处理的，这老先生。 哎，对对对，这么经典的戏哈，那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这三个放在一块儿就特别的精彩？ 对， 按现代话来说叫编排，对吧？ 编排的很精彩， 对， 真是很精彩。 而且大唐二，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不是戏迷朋友哈，可能在你的这个人生进程当中都应该去看一看，因为实在是太经典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样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三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哈，然后也最后两位老师分别用一句话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去走到剧院来看这样的三出戏吧啊，来先说说演出时间和地点，咱们再重复一下吧。 11月2号，晚上7:30在长安大戏院是演出的我们的那个 金钻雷， 金钻叫雷， 对，白蛇传的故事啊。 对，11月3号上演的是《霸王别姬·巫婆记》，11月4号是演的《大探二》。 好，两位老师分别用一句话，然后来让大家走进剧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精彩的戏吧。 啊，希望观众们走进剧场，看一场精彩的剧目，您一定会爱上京剧的。 我是希望大家这三场戏啊，这是我们寻梦承泽2018年的收官演出，所以说希望大家来，我们等着把我们明年给大家一个再大的惊喜，我们再努努力。 我们就等着两位老师真的是把自己不能说毕生所学吧，但是都是内心当中或者说学到的最经典的东西在舞台上面呈现给大家。 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其实大家是赚到了哈。也可以走进剧院去来看一下我们的国粹艺术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京剧艺术。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哈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听听唐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 想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朝 Meco。 看，全包圆的实景样板间。哎，这套间美的不赖，北欧的也挺好。你们这样板间是不是所见即所得？ 是的，现在正品5.0换装团购，999一平米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卫浴、净水电器都免费升级，但是只有50个名额哦。 老公，你说咱要不要先占上个名额呢？ 快定400-606-8866，快定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开业秋风阵阵。